白毅打开相册，最初几本都是彩色的，后来的基本就是黑白和一些很老式的彩色照片。那个时候卢老师还十分年轻，剪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短发，羊毛衫也是那种流行的蝙蝠衫。翻了几张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季天看了看手表对他们说， 我不能待太长时间，还得回局里值班呢，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你们的。 白毅放下相册说， 卢老师的原话是什么？ 他说如果白毅他们来找我，就让他们去屋子里找，有东西要给他们看。 白毅皱着眉头看着安宗说， 你认为他要给我们看什么？ 白毅也十分诧异，本来他让他们来这儿就让他感到十分意外，安宗一点头绪也摸不到，不过有一点他很在意，开口说道， 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心里十分介意，那就是卢老师的脖子自从被那个类似水草的什么东西扫过之后就变得很奇怪，而且他自杀的方式也是抹脖子。 白毅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其他什么动作，而是向他们招了招手，摊开一本比较老旧的相册，他指着一个空档说， 这本相册当初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唯一一本整齐的放在沙发上的，而现在它却是胡乱地扔在了通道口。还有，虽然不知道你们过去是怎么做的，但我小时候那会儿照片都是按顺序摆下来的，你们看这里少了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前后顺序推算，应该是卢老师还在大学时候拍的照片，因为后面几张就是他的毕业照片。这几张照片背后的纸张没有其他地方那么旧，我只能说出一种可能，就是卢老师近期把照片给拿下来了，整个房子都乱七八糟的，他要我们查东西肯定不可能是很隐蔽的，所以线索一定很好找。其次，我们对卢老师事件了解最大的怪异点就是照片。 白毅这么一说，安宗感觉找到点门道，但是仔细往下想之后发现也是一个死胡同。 老白，就算我们知道了这几张照片没了有什么用，现在卢老师躺在病床上睁眼都难，还怎么去问他？ 白毅放下相册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季天， 咱们不是有一个刑警哥们吗？不利用县城的资源还花钱去请侦探。 季天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夹在手里没有点着，皱着眉头说道， 哎，这事儿我倒是有点听明白了，白毅的意思是让我去查查在20多年前卢老师在大学那个时期的事儿。虽然是有些棘手，不过硬是翻老底儿还真没准能翻出来。 白毅耸了耸肩膀摇头道， 单单查他学校没有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他还能安稳的当老师当到这把年纪。 安宗突然被这句话一下子击中，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还得查澜沧江 啊？ 季天啊了一声，转过头来纳闷地看着他。安宗看了看白毅，然后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很简单，当初我和白毅就觉得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让我怎么感觉都像是个怨鬼，所以我大胆的猜测，是不是卢老师当年在澜沧江做了什么事儿，然后着了这个东西的道，经过20多年他是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那个鬼可是天天眼巴巴的等着他再回去，于是这一来二去的。 你这样的说法也有道理，但是澜沧江啊，那一年发生的命案档案整理就够咱们忙活好几个月的了。 安宗摇头，从口袋里掏出卢老师给他的那几张有怪人的照片，然后又给了他那张有些模糊的女人抱孩子的照片说， 就是那块地方，而且应该就是这两个人，你看你能查到什么？ 季天把照片塞进口袋，此时夜深人静，他们实在不便再待着，于是把这事先按下后各自回各自的住处。离开屋子的时候，安宗特别注意了一下洗手间，突然纳闷了一下，白毅以为他身体不舒服问他怎么了，安宗摇了摇头回答道， 前面我们进来的时候，水龙头还一直滴水呢，现在怎么没声音了？ 白毅顿了一下，但是因为已经走出房门，他们也实在不想再回去，于是只有抱着怪异的心情离开了卢老师的公寓。过了好几天，季天才查到资料，安宗还抱怨他搞东西的速度太慢，他说手头有一个流氓团伙的大案子，刚刚才抽出时间给他们查这些东西。拿过资料，果然在那个时候有过几次溺水的事件，而且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暗流，很容易出事。不过季天作为刑侦大队的未来栋梁，还是很有工作效率的，很快他就在好几个事故中找到一个和照片非常相似的。 女34岁，湖南人，1985年于临沧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内的南汀河溺水身亡，其年仅6岁的幼子也一同溺水而亡。 季天点了一支烟补充道， 别说还真奇怪啊，你们给我的那张图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是和那女人的照片居然有9分相似。当我同行帮我把照片调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把烟屁股给吞下去。 果然季天还附了一张黑白的照片，那照片的女人无论是体型还是五官都酷似那张诡异的照片，只是那时候她长得还算清瘦。安宗一下子就意识到那张胖头脸其实就是溺水者的一个特征，头会胀得特别的大。于是事情的大体他们算是给搞清楚了，问题是如果真的是鬼魂作祟，那么那个鬼现在在哪里呢？他还会不会继续害人？安宗瞟了一眼白毅，用下巴示意了一下，心想 是时候你这个伪道士出马了。 当他们再次去医院，卢老师终于可以稍微开口说说话了。看到他的时候，他正用根吸管喝流质食物，看到他们突然非常激动，但是轻轻一抬头马上疼得脸都白了。他们一看卢老师这样，也替他捏了一把汗，这样居然也能活下来，不得不说卢老师真是运气好。卢老师说话声音很轻，他们几乎是凑到他嘴边上才能听到一些。他看着天花板想使劲着说什么，但是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几个零散的词。他虚弱地说道， 船船照片，他们来了，他们来找我了。 这样问话根本没用，再说下去你的伤口又得裂开。这样吧，我们问一句，如果猜对了你就捏一下拳头，如果猜错了你就把手心朝上。 白毅皱着眉头说。卢老师此时头上已经溢出黄豆大小的汗水，他捏了捏拳头表示明白他们的意思。 你说的船是不是20年前在苍兰江的南汀河翻船的那艘？ 卢老师的手握了一下，安宗感觉他浑身都在颤抖。一看有门，事情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了，白毅也接下去推测。 那么是不是有一对溺水的母子，而所有的事情都跟这对母子有关系？ 卢老师虚弱地握了握手，白毅继续问道， 那他们溺水是你造成的，你害死了他们？ 卢老师的手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颤抖地把手心摊开了。安宗不动声色地看了白毅一眼，而他没有说什么，继续问下去， 那么你自杀是不是因为害怕他们会来找你？ 卢老师又把手心摊了出来， 也就是说他并非是自愿抹脖子的，但是现场的证据和伤口都表明他就是自己弄的。哎，这莫非是鬼使神差的给鬼附身了？ 安宗感觉事情又奇怪了起来。白毅停了一下又问道， 你是不是撕了一张过去的老照片？那张照片里就有那对溺死的母子。 卢老师握了握拳头， 安宗知道白毅说的很可能就是那本发黄的老相册。如果真是那样，事情的确就可以串成一条线了。